且还早还早。握你的手，我们告别了喧嚣，就这样老去好不好？融化风雨，搭一座爱的佛桥，把心灵交给他依靠。我们在蓝色海上飘，呢喃在他怀。在轻轻地摇，时光就这样过去了，让船儿在轻轻地摇，时光就这样过去了。 橘色的暖阳

在一块，我真的演不出来，还是不习惯你不在，这身份转变太快。

水总深入湖泊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生不烈不弱，我们何故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生不烈不弱，我们何故。 这眼眼错觉

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.2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课，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星辰斑斓的黄昏，哦，好。 才华的人 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，小木屋红木亭，地址是一个秘密。你抱着小猫咪，蓝眼睛不再犹豫，香格里拉在哪里？让我们去找。

随着